所以你怎么成为神家的儿子，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与那位永恒的儿子合一。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做了三件事，圣灵给你重生，给你再造你的灵，我们的灵魂体嘛，那个灵原来是死的，神再造我们的灵，然后呢那个魂呢是圣灵逐步的改造，那魂里面是有良知，然后有心意志，然后有力量啊，力量和身体连在一起，良知和灵连在一起。那么请你换到下一个图，我可以看到那个也可以有没有找到下一个，就是人类心理学的圣经模型啊，我们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个魂里面呢又分为良知，就是心性意力智啊，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魂又分成细的，分成几部分，所以合在一块儿，你到底是三分法还是两分法还是七分法，都对，各有各的道理，看你从什么角度看。Okay， 那个瞎子摸象的时候哈，那个有人说这个象是墙，有人说那个象是柱子，有人说象是那个水管子，有人说象是绳子，有人说象是扇子，他们都对不对呢？都对，都不全对，是不是？各自看见一个方面一样。你对于人到底是分成两分法，就是超自然的和自然的，还是三分法灵魂体，还是说那个七分法就把魂里边再分成心性意力智，那么都对啊。所以呢就看你从你角度来讲，你把它全合在一起啊，人呢就是这么样一个它像是一个，看没看到俄罗斯的那个娃娃哈，它这是几层的，三层啊，或四五层的有可能啊，这个就是三层。所以体是最外面的，魂是中间的，灵是最里面的啊。那个灵呢，起初神造人的时候那灵是活的，可是那灵呢自从人犯罪以后呢就死了，所谓死的意思就是和神断绝了关系。那么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灵被圣灵再造，而且圣灵从此就住在你里面啊，因此呢你就是重生了。那然后呢你的耶稣基督呢是和整体的教会你是其中的一员，有一个婚约，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啊，因此呢如果是你是这个王子的媳妇，将来就成为什么，成为王后，是不是？所以呢当基督继承神的产业的时候呢教会也和神一同承受神的产业。最后当你的得救呢是这样一个过程，神再造你的灵，然后那个灵呢是就你的新的灵呢就会重生，就是复苏你的良知，那个良知是你的灵魂的最里面的一层，然后呢你那个良知复苏了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是罪人啊，你是就是灵里贫穷。所以你的第一步哈，所以要这个虚心呢，就是神让你在你的意思想和你的良知之间好像是插了一针进去，打进一个新的生命，那这时候呢你就明白了，你的思想里明白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凭我自己是不配进天国的。那么第二步那就是那个就是下一个，就是畏罪去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这个哀痛呢就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你的情感了，对吧？所以神在这个情感和你的良知之间再打一针，促进一个新生命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不光是理性上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像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去跟那个人就是爱争论的，我是出名的刺儿头，那教会里面那个福音组的人都怕见我啊，因为我的问题他们答不出来，但是他们就很有爱心的就是对待我，那也不跟我争。好在呢我回去以后跟我的 roommate 跟我的那个室友啊，我要给他们讲那个教会里说了什么，他们就跟我争，我就代表基督徒跟他们争啊，所以是两面争过之后发现其实基督徒那个更有道理，所以就这么着慢慢转过来。那个但是所以一个学期之后我的那个思想啊已经从那个就是基本是无神论转到基本上是有神论啊，但是呢不意味着信主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心没有转变啊，那个心转变要转变到说是去喜爱，那不光是喜爱基督教，还要是喜爱基督，而这个那个是最后是意志的转变才让我真正。那个这个情感的转变呢是这个哀痛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也就是说呢你不光是理性上认为啊我是罪人， 我以前很早就能够承认啊，我是罪人，因为艺人的定义是完美的，那我知道我是肯定是不完美的，但是我没有觉得我是罪人，没觉得我不亏欠神啊，所以老觉得我比上帝如比下有余，所以呢我就老在那个基督教的边缘上，那门外门内你知道吗，砌墙其实是很痛的啊，那个所以那是很比较难过的两年，就是在纠缠着的，所以在那个你为罪哀痛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在你的心底，不光是为你是罪人脑子里承认，而且是在你的情感上，你为此感到难过。你不光是说犯了罪，而且说你是一个罪人，你的本质就是一个罪人，你是自然的是活着是犯罪的，你不是一个自然的是一个圣人。那所以你为此呢感到难过啊，就是因为你去不是跟人比，是跟神比，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怜悯，他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觉得是真的好，可是我实在是想去加入但是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光，我是黑暗，当那个光跟黑暗碰到一起的时候，黑暗就被毁灭了，所以除非我被它改变，否则我不可能进入。所以这种畏罪的哀痛的时候呢，这是你到达那个真正转变的那个边缘的时候啊。所以当你为自己的罪真正在心里哀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原来你听见的福音里面，福音就是说你不是因着你的行为的转变，或者是现在比以前变好了，而被拯救，而是什么？基督已经从天降临，过了无罪的一生，他已经，他是不配死的，他不该死的，但是他自愿的把自己生命的献上，不是赎他的罪，因为他没有罪，而是赎了我们其他所有人一切的罪，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那么你呢？只要信他。简简单单信靠他，像小孩子信靠父母一样。那什么？因为父母给爱，小孩子就接受父母所说的一切为真。你就用那种简单的信心接受神告诉我的话是真话啊，我就相信这里面说耶稣是谁，我就信他是谁。然后凡是那接纳他的，那就是接受他是他说是谁，他就是谁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所以对于那些为自己最哀痛的人，在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听见那个福音，现在突然在他们心里面就 click， 就到位了，然后他就明白，哦，这是对我有益的。那不光是说对世界其他人有益，那你以前我是文化基督徒说啊，这个中国人都应该信耶稣，我们信不信耶稣？中国人都信耶稣对中国有好处啊，那些是还是在体外的，还是想可见的东西，那不是真正在心底。那这时候在心底里面，你那个福音对于你个人是你必有他不可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的了。这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改变，已经不再是黑暗了，已经成为光明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入神，而不再被毁灭。这就是你成为得救的人的时候。所以虚心有福啊，是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慕道友。一般的人根本不虚心的啊，所以他连他那道都根本不在乎的啊，那就像那个撒种子撒在路旁，那鸟过来就给弄走了。所以这些人对福音根本没有兴趣，他也大概也不是神拣选，他对福音根本没有兴趣。这是只虚心的人，那就是你开始脑子里意识到我不配的人，你成为慕道友，这是神的工作，是神让你成为一个慕道友。然后呢，第二步呢，是当你为罪哀痛的时候，这时候是那个是你的灵魂和那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在征战，最后呢，真理得胜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被转变，本质转变，让你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啊。从悟道到悔改，前这两步是让你得救，第三步叫做温柔有福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这个温柔啊。有人英文翻译做 gentle， 现在是不太对，原来的英文翻译做叫做 meek， 那个是对的。什么是那个温柔呢？圣经说的温柔呢，就是后面耶稣说的打左脸就给他右脸，那有人让你走一里路就给他走两里啊。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为主的缘故肯吃亏， 肯为主吃苦是容易的，因为显得很荣耀，而且很清楚，比我们清楚。肯为主的缘故吃亏是难的，因为你觉得你有权利，这本来是你是对的，对不对？对方是错的，为什么你还要忍让呢？对不对？哎，这个就是那个主说的那个温柔，就在你有权利，你是对的时候，明明别人是错的时候，别人没有权利的时候，你不去坚持你的权利，你去容让，你是为了主的缘故，这件事上也没有什么这个大原则问题，只是我肯不肯吃亏的问题。那么我就让你多拿一点，那么。寻求什么？寻求平安，寻求让主得荣耀。当你肯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承受地土。其实呢，是因为你知道要承受地土，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了，对吗？你现在是神家的产业的继承人了，你将和基督一起统治全世界。当他再来以后，所以你在天上有无限的财富和你的荣耀，那你在地上丢失那么一点脸面或者财富，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当你达到了这种程度，你就是确知你的身份，你已经是不光是得救，而且是你是确认你是得救的，你心里知道你的身份，你不再是一个失丧的孩子，你现在是一个神家的得救的人，而且是儿子，是跟基督一起，你是一同承受产业的人，你知道你将来会得到什么，所以现在这些东西你都视如粪土，无所谓，尽管你是对的，尽管是你有权利，不再坚持肯为主吃亏，这个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是因为你知道你要承受地土，所以你能做温柔的人。所以这一步呢，就是什么呢？这一步是显示你是肯定得救的。这是你得救的人的第一个外在的表现，得救的人的第一个内在的表现是平安。因为原来你在神面前你是不平安的，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所以你是有忧虑，现在你怎么样？你有平安，那个是内在的证据，外在的证据，别人看得见的，就是这个人现在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以前是坚持自己权利啊，那个没理由还要坚持的，那有理由就更要坚持了。那现在呢，就是说，哎，他很容让，很那个放弃，肯为主放弃自己的权利，哎，这个一定是他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是温柔的人，这是你得救的一个显现。然后呢是。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当你已经确知你得救以后，现在你的目标，你的生活的目标，就是想要变得像你在天上的父那样。你知道古代的人是一般的是子承父业的，是不是？哎，父亲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吧？而且呢，父亲如果有什么名声，你就想要保持那个荣耀，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现在知道你天上的父是完美的，He is perfect， 他是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在他是完美的，无论从道德上，从那个能力上，他都是完美。当然，能力我们现在不可能完美，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道德上，我们可以仿效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要变得像你的天上的父那样，他是完美的，你知道你不是完美的，但你努力想要做得完美。虽然你知道你会做不到，但是努力去成为完美。所以不光是你去做对的事儿，你也要那个动机也要对，而且你做事的方法也要对。你不光说对的话，你还要用对的时间、对的方式去说。那你想做得完美，那就是不光外边人家看起来就做得对，而且你知道你的动机也要对。哎，那这样的人呢，就是饥渴慕义的人。这种饥渴慕义呢，是一生的成圣的路程，它是没有尽头的。那常常呢是这个成圣的路程是这样，就像这个台阶一样，你本来是刚信主的时候啊，喜乐平安，有一段平安的时候，像我两年的时候，真的是天也蓝水也甜，然后这个什么都是好的，然后直到负担来了，然后愿意服侍了，去想呼召了，然后考验就来了，那就是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上你挣扎挣扎挣扎，最后上去了，那下一个就平安，然后呢再挣扎挣扎再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走去上，你永远不会到。那当最后你不管你欠缺多少，等到你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你凡是欠缺的全部给你补上，所有的人在最后在主面前都是完美的，100%圣洁的。OK， 看，当然你在这个世上你上的台阶越多，最后你到永生里边荣耀越大，你上的越少呢，那以后你就是像金火一样，就是勉强得救的哈，但是还是得救的，因得救无形之徒平行为。但是你如果是真得救的，你想让你的行为，想让你的生命像你天上的父母，即可能你这样的动机，这样的这个向神去祈求，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成为更公义、更慈爱、更怜悯、更像你的。你这种祈求、这种祷告，神会不会回应？一定会回应。这就是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什么样的时候是当你饥渴慕义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已经成就，因为他们必得满足。所以以上这个四步呢，请看一下下一个图啊，就是那个人的那个灵魂那个图拍。以上这四步呢，是神绕着人那个魂呢走了四个方面，神给你注入一个新生命。就想象你原来是一块顽石，然后神呢在你里面哈打进了这个液体的这个金子，是这个新生命。然后这前四步呢是他给你这个新生命，注入这新生命。后四步呢是他拿走你的旧生命，就是他把那块石头融化了，然后把那些渣子拿走。所以等到最后你的旧生命也拿走了的时候呢，那你剩下就剩什么了，就剩纯金了，对不对？哎，这样的人呢就是预备好怎么样进天国了，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了。哎，所以呢这个第四步呢和第一步呢其实是对应的。哎，第四步说是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吧？那么后面相关的经文呢，因为我发现马太福音的那个到七章就是登山宝训呢，它是有结构的啊。其中这八福哈和后边有八个奖章是对应的，那么对应的奖章呢是解释这个八福，而且是应用这个八福。跟这个对应的那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连续人的人，它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主导文呐、主导文里面有一句就跟这是对应的，叫什么啊？我们要什么？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哎，后面还有一个解释，如果你赦免别人你也必蒙赦免，如果你不赦免别人你也不蒙赦免。哎，很多人这个地方就有点糊涂，说是呀，那这是不是根据行为我才得救啊，因为我不得赦免，对不对？不是这回事，这是针对已经得救的人。已经这个救恩呢不是你挣来的，所以也不是你可以失去的，是神给你的礼物，神给的他不会拿走。okay? 所以救恩你一旦得到你不会失去，但是呢在你得救以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已经得救以后你还会不会犯罪？诚实一点诚实一点耶稣说的那个犯的罪呢，现在天国里的罪是心里边的罪，不是行为的，是心里边，不光是行为的，心里边。所以你要是脑子里边去心里面恨人了，我就跟杀人一样，我们恨没恨过人？诚实一点，都小小举手啊。我们这个你心里边跟那个这个犯奸淫的就跟犯了奸淫一样，也不用举手，反正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去启示呢，其实就是因为贪婪啊，是因为我想要一个东西我拿不着，然后我就跟神启示，主啊，你要是给我这个我就一定怎么怎么给你什么那个。那其实那是那个贿赂神来帮你做事啊。那是耶稣说根本就不要启示，你就是说一是一就是二是二。所以我们有没有过贪婪啊，想别人家东西，应该是。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他信主以后他就完全成圣，再也不犯罪了，那他实际做的呢，他是把犯罪的标准给降低，然后呢他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错误，这不是罪，但那是自欺欺人。犯罪信主之后你还有可能犯罪，只不过呢你的犯罪之后呢，你的后果在现世的后果你是完全承担还是不审承担还是完全免去，这就取决于你是不是蒙连续，而你是不是蒙连续就取决于你是不是连续人。所以如果你是连续人的，神也对你有连续，所以作为基督徒你不该犯罪，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呢，那个后果，如果这时候你很快认罪悔改，然后你的后果是可以跟你免去。你本来说了一句很得的人的话，然后那个人完全可以跟你断绝关系的，所以但是因为你平时连续人，所以神连续你，所以那个人呢反而可能就离 理解你，他说的不代表他，那反而就不跟你有关。这就是你在现世的犯罪的后果可以不完全承受，这个就是你连续人蒙连续的结果。所以呢，你连续人，因为你知道你需要被连续，而这个就是虚心在得救以后的延续。得救以前你需要虚心，你才可能进天国；得救以后你如果继续虚心，你就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美，你努力完美，但是你还没有完美，所以呢你可能会犯罪。但是这个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后果，你要把现实承担，完全承担，你可以求神去连续你，让你不完全承担这些罪的后果。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连续有福，一蒙连续的意思，它跟救恩不救恩没有关系，它是跟你得救以后犯罪的后果有关系。然后下面一步呢，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呢，跟那个哀痛有关，因为他们都是跟心有关，跟情感有关，是不是？那个清心的人呢，就是你的心是清洁的，你呢，你服侍的动机是正确的。那像保罗说，我作为使徒，我在你们这里传了福音，我栽植了你们这个教会，我是你们的这个创建者，我有权利从你们这儿收钱。但是他说呢，我不收钱，我宁愿去支帐篷，免得让人觉得我服侍神呢是为了钱啊。所以呢，他这是表示他的清心，他并没有说从此以后那个做工的人就没有权利收钱。他说以后的人都应该有权利，凡是工人呢，你不能是又让牛去工作，又不让牛吃草，对不对？不能让马跑不让马吃草，对不对？所以他说呢，我是有权利拿你们的供应，但是呢，我宁愿不做，是因为清心的缘故。我要表示让你们知道，我不是为了钱来服侍。所以这个清心的人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可以得见神的面。神的面呢，实际上就是神在你生活里的参与啊。那么你知道，如果你的心不清洁，那你仍然有黑暗。那如果那个光来了，那黑暗就被毁掉，是不是？所以呢，你如果不清心，你不能祷告说神呐、啊，求你让我体验你同在。那你体验同在了，那你就死他了啊，死了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领圣餐的时候，你需要先认罪祷告悔改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未认的罪，你领圣餐那会损害你的健康，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死掉。在一世纪的哥林多教会里，这事儿就真发生了。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先洁净自己再来领圣餐。所以常领圣餐是好处，因为每一次领圣之前你都被逼着不得不什么认罪悔改。哎，那它是一个督促。所以清心的人呢，你就可以让神在你生命里面深入的常在，而这样你得见神的面，就是你祷告得应啊，你的施工有果效啊，然后呢，你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得以彰显出来，别人可以看见基督的良善而被吸引到神家里。所以清心的人呢，就预备好了，下一步就去做什么？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什么？使人和睦呢，就是做神的事工。神已经把与人和睦变成自己的事工了，这是神的事工。所以你如果做神的工作，那古代那叫子承父业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做神的工作，人们就说啊，你一定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哎，因为你在做他的工作。主神为了神创世的时候是用了多长时间？按照圣经说，六天，第七日休息，对不对？用了六天。但是呢，之后不久，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开始工作了，他那个安息也没延续很长。他这以后又工作了多久？直到现在一直在工作。这工作当中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是神工作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来替人赎罪。就是与人和睦是神自己的事工。所以如果你去清心了，你可以让神在你生命里面，这时候你就去做神的工作，就是使人和睦。怎么叫使人和睦？第一，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与神和睦，因为原来人在做罪人的时候，人和神是敌人啊。 那么做敌人的当然不能有和平啊，所以你要先带人到基督面前来接受基督的恩典，那么从此呢罪得赦免啊，然后呢被收甚至收养进入什么家，我说了圣灵给你重生，圣子有个婚约，然后圣父还有个收养，这个三步都使你得到圣家，得到身份。那这时候你就先与神和睦，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与人和睦，因为与神和睦的人，我们说那个第三个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温柔的人，对不对？哎，连续人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所以你与神和睦了，你就可以与人和睦。哎，所以你怎么样做神的事工，爱别人，把基督的真理传给别人，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与神和睦，然后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彼此和睦。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是在做神的工作，你已经子承父业了，然后人们看见就知道你一定是神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做他的工作。那么最后一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当你已经被改变，你的本质被改变，不光是内在的灵成生了，你的魂被洁净了，然后你的生命，你的体现在也表现出来这个新生命，因此你是一个义人，你在活在一个不义的世界上，你在这当中会不会自然就有冲突了，对吗？如果你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人人都那个粗口骂人的，你就不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别人怎么想你啊？还说你在判断我啊，所以他们就会讨厌你。那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人人都去欺骗的时候，你就不欺骗，你就要诚实，那别人就会想什么？他可能会告我，所以他们就会讨厌，对不对？所以你已经被本质上改变，就是完全适合与神同住，而不是与世界同住的时候，这就是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你为义受苦，而且呢，你不为此抱怨。你是说，受苦有两种，一种是为罪受苦，这是该得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余地；一种呢是那个为义受苦，那这是让你得荣耀，就更没有抱怨的余地，对不对？所以呢，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呢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你这些是积攒你的天堂的荣耀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天国属他，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经有明显的证明，保证是什么？你已经进了天国，那个自动门在后面关。你看到没有？这个八福是一个桥梁，哎，那个虚心的人呢，是天国的门对他打开，让他有可能进去。天国属他。中间的步骤是进去的步骤啊。第二步其实你就已经得救了。然后呢，第三步呢是你得救的第一个外在的表现显示，你已经得救。第四步呢是你与神进入立约的关系即可蒙义。所以这前四步呢是神给你一个新生命，后四步呢是神拿走你的旧生命。Okay? 那么第四呢是跟第一个有关系的，是虚心和知道自己需要连续相关。第五步清心是跟第二步那个哀痛有关，都跟情感和跟心底。第三步那个使人和睦和那个温柔是那是让温柔更进一步，温柔只是肯为主吃亏，使人和睦是主动出去把神的恩典传递给别人啊。那么那个饥渴慕义，它结果呢最后就是什么？为义受逼迫啊。所以这两步都做完了，你的旧新生命神赐给你了，旧生命神拿走了，剩下的你只有新生命。那这时候呢，你已经在地上这个无义的世界上生活，已经是叫英文叫 misfit，你们不合适，哎，那所以呢，这时候威受苦是自然的，并不意味着你要跟人去挑战，而是说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不喜欢你，不你生活，而这时候你又不能不过苦日子，所以那结果你威受苦呢，那你就是只是你的证明而已。所以最后呢，你看最后那四步哈，一个是蒙连续的时候，那是你是在跟你的救我挣扎，然后呢，等到清新的时候，你是已经委身，然后使人和睦的时候，那是为神服侍。最后天国属他呢，那是你的，是这个天国公民的证明。这样呢，这个你用更大的四步呢，就是你得救、确据、成圣和施工啊，且然后再总体来讲，增加属灵的生命，减少属世的生命，最后就完成属神。所以这八福哈，就是神要在基督里面造一个新人类，就是他的蓝图。亚当里面的是旧人类，基督是新亚当，那是最后的亚当，他要造一个新人类。这个新人类的蓝图就是这个八福，你照着他去做，你就衡量你在哪里，你努力让他所有的东西都实现，那么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实现了，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有永恒的意义啊！而且呢，你会在这个实现过程当中，你感到喜乐，感到平安，你感到满足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 步骤，这也是我把它称为说耶稣基督的门训计划。怎么样，大图像清楚了吗？清楚了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到如此之深，以至于你肯献上你在地上的生命。你的献身证明了爱就是给予，你给予了你所能给予的一切，因此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接受你做我们的，不光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也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你给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今天学习了，就求你深入到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深处，让我们不光理解，而且愿意去应用。求主让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能够得你的力量，能够为你的荣耀，能够最后彰显你的圣灵。奉主